而且为什么附近没有丝毫打斗的痕迹呀？ 听到大家的疑问，玄平更加兴奋了。 并不是没有打斗的痕迹，而是你根本没有注意到。 这句话一说出来，大家都感到震惊。几个少年都或多或少地跟老师们学过一些基本武功，对实战也有一些研究，但大家都没有看出这里哪有打斗的痕迹啊。上次在泰诺山谷曾经亲眼看到熊猫校长和艾芬老师的出手，像雷像风这种高手之间的出手，怎么可能看不出明显的痕迹呢？大家带着更多的疑问认真地听着玄平说话，但此时玄平并没有急于把话说完的意思，而是往刚才他和迎吉去过的那棵大树那边走去，一边走一边回头招呼着大家。几个人一起跟了过去，只有迎吉在原地磨蹭着，似乎寻找着什么。等大家都到达了那棵树下，才慢慢起身，却向着另一个方向走了过去。 迎吉，你去哪儿啊？ 先不用管他，你们现在站在我的位置，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。 大家站在大树下，顺着玄平手指的方向。 啊！ 几个人都不约而同地惊呼了起来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魔幻连载故事《拓荒少年》，制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节目制作中心声音工坊。 大家好，又是新的一期的声音工坊，我是录音师早林。声音工坊，一个万众参与、万民同乐、万众瞩目、万无一失的声音体验与录制播出的节目。春暖花开，面朝大海。咱北京没海啊，哎，对，那儿有一北海，还有一个什刹海。春天了，来旅游的朋友也越来越多了。我觉得啊，北海跟什刹海可以代表北京基本的园林规划以及风物图景。不过啊，北京好玩的地方呢，现在也是越来越多了。平时周末呢，可以带孩子去的地方也是太多了。您比如说啊，就来咱广播电台来录音，您觉得这怎么样啊？跟您喜欢的主持人见个面，聊两句，留个微信，一块再来个直播，您觉得这怎么样？够吹上半年的吧。好，今天是哪位小朋友来呢？我们有请。 大家好，我叫司逸轩，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小猴子的启示。话说曾经的小猴子已经变成了老猴子，他很希望自己的教训能警示后代。于是老猴子召集过来了他的孙辈，语重心长地说道：孙儿们，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吧。曾经啊，有一只小猴子下山来，他走进了一块玉米地里，看着玉米黄灿灿的，结得又大又多，非常高兴，就挑了最大的一个掰下来，扛着往前走。小猴子扛着玉米来到一棵桃树下，这时他又发现满树的桃子红艳艳的，香气扑鼻。小猴子想，桃子肯定比玉米好吃，于是就扔下了玉米去摘桃子。小猴子喜滋滋地捧着三个大桃子继续赶路。不知不觉走进一片西瓜地，地上结满了绿油油圆滚滚的大西瓜，还是带个西瓜回去划算，够几个好朋友一起去了。小猴子想着就扔了桃子去采西瓜。正当小猴子拖着一个大西瓜往回赶的时候，一只小兔蹦蹦跳跳地从身边跑过。小猴子放下西瓜就去追兔子，可是兔子跑得太快了，小猴子跑得大汗淋淋也没追上。天渐渐地黑了下来，小猴子望了望空空的两手，只好沮丧回家了。讲到这里，老猴子 自理了理胡须，慈爱的问：索尔，听完这个故事，你们有什么启示吗？一只小猴子眨了眨眼睛说道：爷爷您放心，如果我下山一定带上麻袋。小朋友们，你们还有什么主意呢？ 小猴子的启示，哎，这还真是有点意外哈。拿个网兜，哎，没错啊，这一个不能落，是一个也不能少，该是您的就是您的。可这网兜咱不能时时刻刻的随身带着吗？不是，那怎么办呀？要我说呀，您就就地解决吧。得了个桃，您就赶紧把它装肚里头，不就没事了吗？省得来一狐狸回头叫您一唱歌，您再把到嘴的肥肉给丢了吗？不是。咱们这一期期的节目都成连本的了啊。没错，您连着听啊，不光前面咱们那个超级刺激的广播剧是连本的，就连咱们这个小朋友讲故事它也是连着的啊。好了，今天的声音工坊就到这儿了，咱们下周见。 好了，各位朋友，今天的声音工坊就到这里了。在声音工坊，您将听到许许多多平凡人们的声音片段，有的是牙牙学语的孩子，有的是在声音工坊里接受过培训的学生，有普通家庭里其乐融融的现场演绎，也有音乐爱好者们在声音工坊里的倾心之作。这里可能是孩子们情感充沛的诗歌朗诵，可能是委婉动听的故事播讲，也可能是您人生的感悟和最愿意对别人说出的话，还会有专门为您打造的制作精良的音乐单曲。只要您是对声音有要求的人，声音工坊一定会是您理想的家。欢迎关注微信号微半导体，声音工坊在里面随时等着您。每周六日晚八点，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兆赫，声音工坊。 闭上眼，深呼吸，走进声音工坊，发掘声音深处的斑斓世界。 声音在下一秒可能就会消失，但当我们反复播放它、聆听它，它便有意义。这个又是很浪漫的事情。我很愿意分享我的声音，并把你的声音做成专辑。最好的声音体验，我想就是无论你身在何处，你重新审视和观察你身边的声音，你自己的心跳呼吸，身体摩擦衣服，手去触碰不同的东西输出的音高，你会觉得你活得很实在。这不是一个可以说谎的时刻。有人说，城市就是一座森林，人的热闹，车的喧嚣，生活的节奏。我们安于自己构造的丛林法则，把尘嚣伪装成家，却很少向星空瞥上一眼。当你从喧嚣抽离出来，你的脑海里一定会浮现一段旋律。学会倾听，就能在这段旋律中找到自己，去听阳光的倾泻，树叶的婆娑，蝴蝶的振翅。通过声音，你可以在另一个空间编织起新的家园，就像声音工坊，你的第二个家。 将收听的是档案。